北京时间22点整。 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错。 嗨，大家好，我是王希，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和关注我的新专辑《重游往昔》，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亲爱的，亲密的爱，谢谢你真诚的是。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跨界造车曾经引起了一度的轰动，那如今格力电器控股的股东格力集团也计划宣布布局新能源产业。5月15号晚，上市公司长源集团发布公告称，格力集团拟52亿元收购长源集团 20% 的股份。长源集团主营业务是新能源汽车材料以及智能装备等研发生产和销售，可以说是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重要企业。日前，我们在工信部网站上获得了上汽通用凯迪拉克 XT4 的申报信息。这款车型仍然采用凯迪拉克的家族式设计语言，动力方面搭载 2.0T 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根据我们掌握的消息，这款全新的紧凑 SUV 有望于今年第三季度进行量产。参考海外车型，凯迪拉克 XT4 有望采用双外观的设计，分为风尚版、运动版两种外观设计风格。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快车道车谈一周秀，我是何儿。 嗨，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车市比较火的新闻吧。 嗯，先来关注宝马。嗯，宝马 这个蓝天白云最近是本土化换挡加速，然后投资2亿北京研发中心落成。 嗯，宝马最近其实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也应该跟大家顺带说一下，就是刚刚他在获得了上海的自动驾驶路试的牌照。 嗯 ，L 几的 ？L 三 ？L 二？ 哎呦，具体 L 几我忘了，应该至少应该 L3了吧？应该。 嗯嗯，就是等于说宝马的车得在上海做测试，然后研究中心在北京。 对，刚才赫尔提到的是2亿研发的这个叫研发中心， 对， 在北京。 它现在落在了这个顺义的安泰大街空港工业区。嗯、 那它这个研发中心主要是做什么方向的研发的呢？ 致力于宝马全系列车型，包括新能源、混动、智能汽车以及宝马下一代的高效的发动机项目，还有整车的验证、检测、在线诊断，所有吧，我们能想到的几乎都能够涵盖进来。 而且他现在介绍说，这个是宝马最先进的一个技术研发的，代表了宝马最先进的一个技术研发水平。而且他的现在有国际国内的精英啊，这个业界人才啊，400多人，然后一半都是外国人才。 也是除了德国总部那边之外，全球最大的一个科研研发机构。 对，所以如果我们再去到顺义安泰大街空港工业区的话，发现一个外国人，他有可能就是宝马的工程师。 那其实我很好奇，他们现在是由中方的人员跟国外的一些这些工作人员各占50%，是吗？ 具体比例没有谈到，只是说外籍团队的人才已经相当庞大了，已经超过了400人，混在一起有400多人。嗯， 哦，那其实我倒挺好奇一件事，是这帮外籍的人的入职和工资都是怎么给法的？ 这个你关心的太多了。我们 人家关心的是研发技术， 我们来 关心人家工资，你要去啊？ 不是，2亿。高端人才没发不了多少钱，没了就。 人家说的是投资2亿元建成了这个科研研发中心 啊、哦，就是人力和 HR 这一块我们不用管， 你不用管，不用管。 要不然像你管似的， 被你们拆穿了啊。 我觉得是个好事儿。 这肯定是个好事儿啊！反正这个刚才老车也说了，它包含了很多，比如新能源啊、混合动力车型、智能车型，包括下一代的，就是可能是新型的发动机的一个项目，整车验证啊，然后检测、在线诊断，然后反正它把就是最好的资源呀、包括无人驾驶的部门全都挪过来了。 其实我觉得值得可喜的这一件事儿是宝马对于中国市场的认可。 嗯，不光是认可， 另外一件事儿从这个侧面也能够展现出来，目前北京其实应该可以算作为中国研究所谓啊自动驾驶啊、新能源领域的一个算比较核心的一个点儿。我觉得宝马当初在选址的时候应该也会考虑上海那一个包容度很高的城市。那么为什么会留在北京呢？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像数据啊和相关的自动驾驶以及相关的一些企业以在北京为核心做的比较多。这样他们出差的这个成本就会降低，一切都还得算回钱上，我觉得还是这样。另外要不就有一个有可能，就德国的工程师还是喜欢吃北京烤鸭，所以落在了北京。 也不是，你像他这一次的那个发布会上，他们的 CEO 就大中华区的总裁兼 CEO， 他就说啊，说要融合中国文化，然后升级现代豪华。我觉得这句话也有好多可以去推敲的地方，融合中国文化，这说明宝马要 其实是中国日新月异的一个变化，也在吸引着不光是宝马集团。包括世界其他那些咱们说五百强就做大一点，其他的也纷纷都落户到这个国 内。咱拍着胸口讲啊，就中国现在咱就算大汽车产业，包含新能源车和传统汽车两个部分，还有很大的市场需要推广。 那是肯定的。 就是、因为人手的汽车率现在还并没有到所谓的发达国家那个。 对，我不希望人均一辆，那太夸张了。 听我说完，就是没有达到所谓的正常的这个值上。那 我觉得， 而且这些年关键是家家都有钱，买车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儿。所以有很大的市场还待于开发，各个品牌还有在于深耕自己的消费群体。 是， 你刚才突然说这个话，让我联想到前两天还有一个朋友抱怨说：“哎呀，现在买车太简单了，但是养车好难啊。”就突然联想到这样一个。 这以后啊，我估计啊，这个养车问题也会慢慢的被攻克。就说我们以后可能就像洗衣服那么简单了，说衣服脏了我就扔到洗衣机里摁个按钮。就洗完了， 车报警码亮了。 关键是某些车辆、某些品牌的养车的费用太高了，我这衣服洗一次的成本很高、 你要是说你这老是修你的库里南，那确实受不了。 好啊，那关于宝马的这个研发中心，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 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车市新闻。说是二三线的自主品牌将面临夹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个话题要谈起来的话略带沉重感。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先来分析一下目前的一个市场环境。我们抛开合资的不谈，只谈自主品牌。那么在自主品牌当中，我们固有的那几大品牌我们都能数得出来，比如现在的奇瑞， 大吉利， 吉利， 大 长 城， 广汽，就是这个，还有 索尼传祺， 对，还像差不多这比亚迪，那么 就没了。 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品牌我们也能见到它，但是它的品牌的影响力、市场占有率以及口碑，以及它在网络建设上面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举几个例子，大家一说就都知道，像那个那叫什么 保时泰， 对，众泰，这算一个 众泰， 还有一个。南方的叫我想叫什么来着？东南汽车， 东南汽车， 力帆也算一个。 哦，对，我刚刚想说力帆， 海马 还算 陆风 凑合。对， 陆风。 你像哈飞汽车，大家听过没有？ 没有。 应该听过。 魅力的松花江 肯定听过， 哈 飞 松花江 肯定听过， 小面包 对，还有广汽日野。 这个我真的 这个是做皮卡的， 恕小弟才疏学浅， 不是， 这真的是。 就说刚才说到这个，为什么说话题沉重了呢？刚才说我们那几个大集团，他们现在发展的，你像长城啊，这个吉利啊，他们都推出了自己这种豪华的品牌，开始走这种高端路线的时候，刚才反观那几个品牌，他们确实在产品的研发投入以及整个这个体系。步调上面确实有点跟不上了。 其实目前那几个品牌在我看来是还是有空间的，就是现在不有所谓的一帮新势力的互联网造车嘛，他们其实我觉得最难的是拿到生产资质。 我其实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互联网造车有点互联网传车的意思。 没问题，其实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形容的非常贴切。他所谓其实就是搭建一个平台，包括把供应商全都联络好了，包括品牌我都宣传好了，但谁来造呢？我们再跟各家找地儿、找厂址，或者自己建去谈，或者跟谁谈。就我跟你讲，现在造车并不像以前那样了。就原来所谓的这个传统的造车企业，大家还要考虑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匹配。比如说我发动机都不是自己的，我发动机是老车的，变速箱我是赫的，但是我做大车企，传统车企我还得把你这两样东西塞到我做的底盘上面，哪怕车门都不是我自己做的，我找易水老师给我做车门的，其他东西我全能找别人给我做，但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匹配需要一个自己来做，或者有一些东西，这个东西确实你要有一些积淀也可以做的。但现在做新能源车你知道是什么状态吗？不是来个电机，那个什么来个电池，那谁给我来一套那个整个的电机的控制系统， 对，这就是攒一辆车嘛。 然后那谁给我来个大屏幕，那谁给我来套互联系统，那谁就就跟咱们装电脑一样，装上然后怎么办？把这些系统有效的兼容，电路有效的避免问题。其实现在很多的所谓互联网造车企业，就像你说的，攒完了之后再查缺补漏就即可了，比原来造车简单多得多。 但是这个我觉得老车今天说这个问题是像 黄成说的那个是一方面，但我们今天主要说的说这些品牌，尤其我们把它定位到二线或者三线品牌，在现在这种大环境下他们会 比较难 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 很有可能他们将成为这些车企的代工商或者是零部件供应商。 对，这里边就 但你想啊，有一些二三线的品牌，咱们就拿众泰汽车为例，你像这些品牌它没有技术储备，它又没有品牌优势，它怎么给你提供技术支持？ 众泰有两样东西做的还行， 模仿 啊，不 还是模仿。 众泰的皮儿做的好，怎么讲？这皮儿怎么讲？车的壳做的 那只是样子做的好， 他当年是做钣金出身的，能理解吗？他可以给很多车企去做供应商，去提供车身， 提供电钣金电焊是吗？ 对，然后提供另外一部分，就是他内饰的装配的这些零部件，他可以你给我图纸，我给你做，这很有可能是未来这些二线车企要做的东西，因为我不用搭渠道了，而且在转念一回来，爱信 应该是挺赚钱的吧，博士一直也挺赚钱的吧。这些零部件共振腔我们每天可能大家伙车上都有，你见不着它，但是他们依然有很大的盈利点。 嗯， 我觉得这些车企不妨可以换一个思路去考虑一下。 我觉得换思路那他们是势在必行，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他们的生存状况我觉得其实是堪忧的。你看从今年一季度的一个汽车产业景气指数上，我们就能看出来今年一季度呢国内的一个汽车产业是趋冷的这样一个区间，就是大家已经不再那么火热了，开始慢慢的理性，这一理性下来的话，势必会产生一个我觉得就叫优胜劣汰的这样一个循环。 嗯， 好的肯定会被留下，越来越好。那么这些不好的，那可能就会在这个竞争当中逐渐的被落下。 嗯， 而他们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一些品牌，他们确实是在产品研发呀，以及其他一些关键性的东西上面拿不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东西，那只能最终可能要是受制于人，或者说走模仿，或者说走其他的一条路线。 而且很重要一点，他们不敢革命，就怎么讲啊，就不敢改变自己原有固有的那套东西，还是希望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个改变。你没有就没有大翻盘的话，你们真的是跳不出来亮点的。 是因为他们现在在原有的基础上都没有优势，如果大翻盘的话，等于说是背水一战，他们毫无胜算啊！就是他已经没有突破的实力和能力了，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但是他们养了一批未来一定会被淘汰的人啊。 哎呀，反正我是觉得像今天老师说的这种二三线的品牌啊，他们就是向上突破的难度太大，然后就只能说是转型成新能源车。 就是其实挺简单的，他们只要把现在所谓的人力成本转换成全新思路的人才，但是他们动不了。然后生产线要全线都调，去做一个整体的全新的规划，未来的目标。你看，就是说人家现在已经在500米外跑了，你才跑了200米，你明知道跑到1000米的时候会被人拉出去大概700多米，你基本人家跑到终点了，你才跑50米的一个状态，但他迫于没有办法，因为他手里他穿的东西太多了，他又不想扔，他不想弄脏，那你有什么办法？你要衣服都脱了，你可能因为跑快点还能再追一追。 其实咱们今天聊这话题啊，你从品牌来看的话肯定是一个可担忧的二三线品牌，它是要担忧的。但是其实从消费者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好事，市场就应该优胜劣汰嘛。你既没有产品竞争力，你又没有向上的实力，那你就应该被淘汰啊。对吧，他很有可能会退出这个汽车舞台，我觉得很有可能。 所以他们很有可能被一些大资本直接就全盘 收购。但是你也要有被收购的资本啊。 我生产线， 我凭什么收购你？ 我板件好。 啊，那可以，就你变成我一条生产线这可以。 对， 没问题，对吧？你像这种五菱宏光的大厂咱都没好意思提他。 五菱宏光不用转型， 他完全不用。 我们现在说的还都是关起门来自己说话，比如说这意思就是自主品牌，我们还是一个人一个圈子里的人。 嗯， 我们现在还没有谈到外面，我们这个圈子外面其实是虎视眈眈在看着我们，是在挤压和蚕食，就是那些自主品牌。 嗯， 因为他们为什么能现在这样？比如说长城为什么能够在 SUV 领域跟这个所有的合资品牌，去较量一番？得益于它的一个产品布局，或者说也得益于当时这个合资品牌并没有特别发力在这个领域上面，被长城得到了这个先机。 哎呦，人家长城生产线上吃的苦要比你多得多。 对，所以就说人家有了这个先决条件，人现在才能做到这一步。那么你反观到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像这个二三线这个品牌，如果现在还不再赶紧转型啊，或者说想一个尽快的办法的话，那它有可能真的就…… 你说众泰会不会在车上加俩翅膀？ 我跟你讲啊，他们还是有盈利的， 就是车已经超不到了，我们超超飞机什么的吧，低空一下。 嗯，兴许我们 就是我已然是从正路上搏不出奇的话，我就走个剑走偏锋一下。 美国已经有类似的产品了， 对不对？就是加个翅膀。 你的意思是把这个某一天众泰的门不是传统那种开门方式了，像特斯拉一样 OE？ 对，能飞喽。 我跟你想的是他以后就 前后都 OE， 直接生产一套那个车辆垂直升降系统。就是说什么我不单独卖我们的车了，我给你们的车上面加一套螺旋桨。 这期节目众泰领导听完会疯了的。 他要真能下心思做这个，一定，我跟你说这件事是一定的。垂直交通可能是未来很大的一步，当然可能二三十年布局了啊，不多说了。然后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关注一款比较高贵的品牌。 宁德 抢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欢迎回来，我们从众泰跳到一个另一个品牌，这跨度有点大。 我很高兴众泰没有抄袭它。 来聊一聊这个劳斯莱斯啊，劳斯莱斯推完库里南之后，他有计划说放弃内燃机的车型。 嗯， 现在啊，这个 其实这个消息，我觉得 我是没希望了。 所有的车型你看都在往电动化上发 展，这个我倒没有太担心什么，或者是有争议。我是觉得这个车，就是劳斯莱斯宣布出这个消息呢，是在2040年前进行全面电气化。 嗯， 我是觉得他这个吧，说的有点儿不疼不痒。 但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是奇迹不了。 我为什么说他说的不疼不痒呢？ 嗯， 目前我们大家都知道，劳斯莱斯就是一个12缸的发动机，对吧？ 嗯， 你所有的车型啊，基本都是12缸的车型，12缸的发动机。就是这个车，你看，我们不说库里南了，库里南要卖600多万，就他那个入门的那个什么古斯特呀，或那种 400多万， 都得400多万。 耀影450， 就到2040年，从现在2018年还有20多年的时间。我是觉得劳斯莱斯说完这句话，他其中的意思就是，嗯，还有20多年呢，我们还要再赚一笔，狠狠的赚上一笔。 但是你是这样啊，我总是觉得你像这些豪华品牌，这些超豪品牌，他们原来取胜的，就拿他十二缸机来说，他们的取胜就是你的发动机，你的这个动力，你转型成电动机， 我反而觉得相反。哎 ，LV 要出个牙刷，你们会关注吗？ 会。 劳斯莱斯出个电动车 一样的品牌的影响力确实不能够忽视。 你知道，就是， 但是我总觉得， 你比如说哪天， 就像王思聪去买车了， 嗯， 他都不可能往日产的展台去转， 嗯，对， 他一定就奔啊劳斯莱斯看看，宾利看看啊，嗯， 啊，品牌力度一定是还是立在那儿了。 而且我们刚才说了，我说现在大家伙都在攒车，对于劳斯莱斯来讲，其实也是一样的，大家的 就只是他攒的高端点呗。 而且他主要就是只要能把劳斯莱斯一如既往那种英伦和高贵的这种气质继承下来，就像这回的库里南，不管怎么样。不管我有没有特别，我后边一定要多俩座，中间还多个茶几。 关键是库里南之后变得，它要完全转型的话，这款车就变成一款值得珍藏的车了。 嗯，你记住啊，如果它哪天出电动车了，那它电动车一样是超豪华型的，它的售价会一样会很高， 就可以直升直降了。 哎，对，它一样会走的这种超豪华的路线。我们只是探讨说它的内燃机的这个车型不再生产了的话，就说从这个一。我是为什么说他一开始就说他说完之后 跟没 说 一样， 一样 人也说了， 就是， 法律允许我还会生产。 你，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劳斯莱斯的这个主要客户群。第一大市场应该是美国，其次是中东，然后是亚洲。 哦，我都没分享，我就， 啊， 他们客户群 就是 一个富豪， 就是，对，富豪就是还是主要分布在这几个地方嘛。 嗯， 那么美国应该是要比英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我估计要实行这种更严苛的这个排放法规的话，或提前早一些到来。那这样的话， 那我去冰岛好了，我就在冰岛买个房子。 那不行，那属于这个什么未燃指道的这个纯净地区，你这个大排量 没有啊？冰岛没有限燃油 快了，也肯定会快的，因为这种大排量的车，它的碳排放很高。 然后非洲成为全球富豪最大的度假胜地，因为那边可以开 V12。 所以说这个车我还要再卖上它几十年啊！我一台车的利润，大家都知道，这种豪华车其实它的利润非常非常高。 我还想做环保， 很暴力。 我还想做环保 ，V 十二我依然可以让它碳排放是零 啊！ 我只要花钱就行。 这个目前我估计不太 加一套超级尾气处理系统， 超级尾气， 你还嫌它不够贵是吧？ 对啊，红城你会累着自个儿的， 为什么呢？追求极致嘛 啊！ 你这个活法叫抬杠，你知道吗？ 其实我多少年前我就想说，这要不要找科学家？ 你不要抬太高，摔死你自己。 我就想 有机母业，我想起那个段子来了。嗯，解决人类的能源问题，你要解决这个全球碳排放问题了。 对，就全球的尾气处理系统啊， 给你能的。 不多说啊，今天车坛一周秀最后八卦了好多，也畅想了许多。其实希望我们未来的汽车可以越来越好吧，生活环境越来越好。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时光一生永不悔。